第133篇，兄弟团聚之乐。登圣殿歌，达味作。看，兄弟们同居共处，多么快乐，多么幸福。像亚郎头上珍贵的油流到他胡须上，又由他胡须上流到他衣领上，又像荷尔蒙的甘露时常落在西庸山，因上主在那里赐福，赐生命，直到永远。